宇宙历798年，帝国历489年九月，尤里安奉命出任驻费沙武官。首先，他前往了海尼塞。 12岁的时候，在战争孤儿育婴特别法的保护下，我成为杨指挥官抚育的孤儿。在4年后的今天，我又变成了自己一个人。其实我也不是时间多的不晓得怎么打发，我真的很想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杨指挥官一直很希望成为历史研究者，虽然别人都说他是魔术师或者奇迹，不过指挥官却说他只是活用那些从历史学来的经验而已。我觉得这是他的自谦之词。不过就像杨指挥官所说的，到费沙接触新的价值观之前，我很想好好回顾一下人类到目前为止的历史。 西元2801年，人类所建立的银河联邦，它的首都就是阿提巴朗系第二行星德奥里。人类并将这一年改为宇宙历元年，从此银河系中心部分逐渐向四周扩展。至此的一个世纪是个战乱跟毫无秩序的时代，人类向外界发展的脚步停顿的结果，使得内部蓄积的能量一发不可收拾，而这也象征着就是充满了清新进取人类黄金时代的来临。不过其中当然也不是毫无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地球跟天狼星战乱之中出现了宇宙海盗。这些宇宙海盗虽然不至于构成军事上的威胁，不过对联邦而言却是事关重大。对星球上的新移民来说，已经不纯粹是航路安全的问题，代表的是安全保障费用和保险费的支出增加了，使他们丧失了开发边境的意愿。银河联邦对这点忧心忡忡，于是宇宙历106年，他们决定增加宇宙军队，正式出兵扫荡宇宙海盗。在米歇尔·修佛兰、克里斯多弗·伍德等指挥官努力之下，2年后终于圆满地完成任务。可惜其后这类犯罪者仍然不断地出现，为了防患这些宇宙海盗，一直保留了强大的宇宙军。许多人都担心这些宇宙军的存在会让银河重蹈地球因为穷兵黩武最后走上灭亡的旧路。幸亏当时的执政者知道严格的约束军队，所以其后200年还能够维持和平。只可惜这段和平的日子在人类史上却被称为中世的停滞，而蒙上了一层阴影。渐渐的，疲劳和倦怠控制了希望和野心，消极取代了积极，悲观取代了乐观，退缩则取代了进取。而科技上的新发现或者新发明一直源源不绝，人类生存圈的扩充又达到了空前的热潮。甚至在政治方面，民主共和政治也失去了自制力，当权者纷纷致力于争权夺利跟各种权力斗争，使政治沦为愚民政治。 不管是哪一个时代都是一样， 社会活力丧失了，社会生活和文化也变得颓废了，民众个个无精打采，不分男女老少，许多人沉溺在麻药和酒精、滥交和神秘主义之中，又或者追求速度和暴力的刺激，造成车祸和犯罪事件节节上升，告发率却反而下降，人们变得轻视生命、嘲笑道德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这种现象造成的影响之一，也许是自地球统一以来宗教影响力明显低落的现象。即使呢，在13日战争跟其后的90年战争这种世纪末的情况之下，始终没有救世主出现，上帝也从来没有降临世间，留给大家的印象是完全没有称得上救主的人物出现，人类的历史也陷入黑暗。在联邦的黄金时期，这往往成为自力救济的起源。不过呢，在社会发展停滞的时期，反而让人觉得得不到救赎以及毫无希望。 担心这种现象的人当然还是很多， 这些人，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必须从根本摆脱这些症状才行。只可惜，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放弃了改革民主共和制度这种长期疗法，同时他们还选择了立刻有效，不过却有强烈副作用的猛药，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后果。这剂猛药就是独裁政治。宇宙历288年，宇宙军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担任少尉的鲁道夫·戈登鲍姆，展现了精干的手腕，被誉为伍德指挥官的化身。他剿平了当时被称为宇宙海盗主要通道裴迪基斯方面的海盗集团，当时他连愿意投降及接受审判的海盗船也一并烧光了。这种残酷的扫荡手段虽然受到批评，不过支持的声浪却更大。在那个封闭的时代，银河联邦民众都活在一股窒息的空气中。这名年轻又充满干劲的英雄一出现，马上受到热烈的欢迎。宇宙历296年，28岁的鲁道夫升任少将，结果他辞去军职，改而投入政坛，当选联邦议会的议员之后，立刻吸引了许多年轻的政治家，其后成为国家革新同盟的领袖，在议会建立起自己的势力。 我们现在需要有力的政府，有力的领导者，我们的社会需要秩序与活力。 经过几次的选举，国家革新同盟的势力不断的扩大，鲁道夫成功的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政治基础。他在全民投票之下被选为国家元首，接着又被议会选为首相。根据不成文的规定，这两种职位通常不能由一个人兼任。鲁道夫利用宪法上未有明文规定的弱点，一个人独揽这两种宪法上各有权力限制的职务，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向他的政治势力挑战，而造成了政坛上一人独揽大权的情势。鲁道夫终于成为不容批判势力存在的绝对独裁者，后来他更自封为终身执政官。接着又在宇宙历310年宣布成立银河帝国，自封为神圣不可侵犯之银河帝国皇帝。银河联邦从此一变而为银河帝国，宇宙历接着被废，这一年改为帝国历元年。 其实严格的说起来，鲁道夫势力的抬头，与其说是民众自主性思考之后的决定，还不如说呢，是愚蠢的民众选择了命令服从以及不负责任。鲁道夫自封为皇帝的时候，额手称庆的民众显然呢，也比气愤难抑的民众多出了相当的多。 希望鲁道夫成为皇帝的其实就是民众自己。鲁道夫为了报答他们，运用了彻底的领导权威和坚定的意志，肃清纲纪，提高行政效率，使贪官污吏为之绝迹。另一方面，他也严禁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娱乐，在严厉的司法制度下，一般犯罪和青少年犯罪都大幅减少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不良风气为之一扫而空。不过鲁道夫的改革还不止这一些。帝国历9年，他颁布了恶名昭彰的恶劣遗传基因排除法。 弱肉强食是宇宙间的生存真理，正所谓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人类社会也不应该有所例外。一个社会如果异常者增加到一定的比例之上，社会必定会丧失活力，变得非常脆弱。朕最大的希望是人类永远的繁荣，因此排除可能降低人种品质的因素，是人类统治者被赋予的神圣使命。 鲁道夫不仅取消了救济弱者的社会福利政策，而且还强迫残障者和穷人进行绝育手术。更极端的政策还包括让精神异常者安乐死。这些法案已经公布，从前盲从及崇拜鲁道夫的民众也都吓得不敢出声。许多人根本不敢断言自己就是优秀人种。当时代表民意 出面指责皇上的，只有议会中的少数势力共和派的政治人物。鲁道夫看到情况如此，立刻下令永久解散国会，然后责成帝国内务省设立社会秩序维持局，动手逮捕政治犯。鲁道夫让他的心腹内务大臣法斯特隆身兼社会秩序维持局局长，展开了一连串的逮捕、拘禁、入狱、惩罚等行动。不过所谓的逮捕行动并没有法源根据，靠的是局员主观的判断。进行逮捕的时候甚至不需要任何证据。黑暗的政治恐怖时代来临了，被社会秩序维持局逮捕的政治犯和思想犯没有一个人真的被处死，不过尚未审判前就被枪决的，被流放到不毛之地的行星然后下落不明的，施打麻药之后被切除脑叶成为废人的，以及在狱中病死的或意外死亡的，合计超过40亿人以上。鲁道夫还为自己辩解，他说这些不法之徒只占帝国3000亿人口的1.3%。为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安宁跟福祉，他必须要除掉极少数的危险分子。当然，这些占绝大多数的人口之中，还包括很多害怕遭到跟40亿牺牲者同样的命运，吓得不敢出声的民众。鲁道夫一方面镇压反对者，另一方面又挑选他心目中的优秀人才，赐给他们特权，让他们成为统治帝国的贵族阶级。被鲁道夫挑选成为贵族的全都是白人，鲁道夫还赐给他们日耳曼风格的姓氏，此举充分暴露出他的无知。法斯特隆因为对国家有贡献，被授予伯爵的称号，不过后来却被共和派爆炸分子暗杀了。鲁道夫为了告慰法斯特隆在天之灵，立刻逮捕了20000名可疑分子。帝国历42年，鲁道夫走完了他83年的人生。不过他并不是死得完全没有遗憾，他跟皇后伊丽莎白所生的4个孩子全都是女儿，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的地位。鲁道夫晚年，他的宠妃马达娜生了个儿子，不过听说这个儿子患有先天性痴呆的疾病。这件事帝国官方文献上从来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不过从事后马达娜跟他的家人还有参与这次生产的医生跟护士全部都被处死，便可以证明当时皆知相闻的谣言应该是确有其事。这件事对于颁布恶劣遗传基因排除法，相信自己可以一手主宰遗传基因的鲁道夫而言，也算是一种强烈的反扑吧。鲁道夫死后，长女卡塔利的儿子吉克斯蒙继任为第二代皇帝。这名年仅25岁的年轻皇帝，在他父亲舒特芬公爵约西姆的辅佐之下，统治着整个银河系。帝国各地的共和主义者纷纷趁这个机会起义，只可惜鲁道夫在位的40年间建立的贵族、军队跟官僚三者一体的制度实在太坚固了，加上负责指挥的舒特芬公爵又非常沉着冷静，反对势力终被扑灭。曾经参加叛乱的5亿多人全数遭到了处决，他们的家人超过100亿人也被剥夺市民权，从此沦为农奴阶级。舒特芬公爵还以为用这种方法可以永远确保帝国的统治地位。帝国历164年，一名沦为奴隶阶级的叛徒眷属被送往阿尔泰系7个行星从事激烈的劳动。这位名叫亚里海尼塞的青年看见孩子们在玩水面漂冰船的游戏，突然有了一个构想。他认为这个星球上蕴藏丰富的天然干冰，应该可以作为宇宙船船体的材料。 于是他凿穿了长达122公里峡谷中埋藏的冰矿，设立了动力捕和居住区。当时有40万个男女就乘着这艘船，成功地逃离了这个行星。当时只有潜入帝国监视不到的无名行星地下，打造出80艘恒星间的宇宙船，才能够离开帝国，前往陌生的空域寻找新天地。这个旅程一点也不容易，旅途前面曾经出现不能通航的空域，后来又发现现在的一线轮走廊，最后终于成功地通过了这个走廊。这次探险行动的领导者海尼塞在旅途中意外死亡，他的好友也是他的继承人吉姆霍雅也因为年迈体衰最后失明了。最后这些探险者终于发现了拥有可住行星的稳定恒星群。时是帝国历218年，也就是宇宙历恢复之后的527年，他们决定成立自由行星同盟。最早一批市民大约有16万人，这段日后被称为长征10000光年的探险，前后花费了半个世纪的岁月，也牺牲了超过一半的同志。此后超过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同盟致力于增加人口和扩大国力，企图重现银河联邦的黄金时代。宇�宙历640年，帝国历331年，帝国跟同盟第一次发生接触，双方的战舰终于遇上了。帝国到了第20代皇帝腓德烈3世的时代，突然组织了讨伐军，派遣海贝特大公率领的大舰队出征，没想到结果却遭到惨败。当时同盟军总司令林波跟参谋总长杜帕罗联手，借着地理之便，在达肯星域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包围歼灭战，一举歼灭了敌军。战败的消息传回了帝国之后，国内的异议分子纷纷计划逃往同盟，同盟接纳了这些人，从此人口有了突破性的成长，这也是改变同盟国家体制的重要因素。流亡同盟的人除了共和主义信徒之外，还包括了刑事犯以及在帝国宫廷斗争中失势的贵族与皇族们。自从初次接触之后，帝国和同盟开始陷于慢性战争的状态之中，期间曾经有一次和平的产物出现，这个产物就是费沙自治区。帝国与同盟之间横亘着一个巨大的危险空域，只能借着2条走廊通航。其一是包括达肯星域的一线轮要塞，另外一个就是费沙走廊。费沙走廊正好位于可以同时和两国通商的中立地带。费沙自治区隶属于帝国，自治区首长其实也是皇上的臣子，只不过内政方面他拥有完全的自主权，这全靠第一代自治区首长，来自地球的大商人雷波特·赖普的奔走和努力，才会有这样的成果。费沙本身只不过是一个行星，因为垄断帝国与同盟的贸易，累积了庞大的财富，他对这两国的经济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帝国和同盟还有费沙的国力为5:4，人口比例则为250亿比130亿比20亿。 本舰即将进入首都星海尼塞环绕轨道，打算登陆的旅客请于18:00转搭飞机。本舰即将进入首都星海尼塞环绕轨道，打算登陆的旅客请于18:00转搭飞机。 首都星海尼塞，这是以国父亚里海尼塞命名的行星。 自由行星同盟建国至今已经270年，当初的建国理想现在已经丧失，完全沦为利欲熏心的政客和以利益为唯一价值的愚民政治。另一方面，帝国则在莱因哈特·罗格兰的强势领导之下展开了彻底的政治改革。已经失去理想性的同盟是不是连存在价值也一并丧失了呢？这个问题谁也没有办法回答。 君を語ってみないか、生まれたばかりの星たちと、おずおずとしたきらめきの中に、君は熱い思いを感じるはずだ。君を渡ってみないか、惜しく流れる星雲を、その懐に抱かれた時に、君は深い命を感じるはずだ。心 帝国即将对同盟展开进攻，费沙则虎视眈眈等着坐收渔翁之利，这一切全部都看在杨威利的眼里。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诸神的黄昏》。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